绵绵的山脉，你是巍峨最挺拔，看珠穆朗玛，云最多情的彩霞，为你做的梦，飞进最美的天涯，那无垠的蓝色，就是你我的神话。 皑皑的白雪，最是风景美如画，清晨的甘露，汇聚这碗酥油茶。 珠穆朗玛，云最多情的彩霞。